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以往呢更多是我们三个人啊，或者其中两个人，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前些时候呢，我们正好呢是举行了一个健康的夏令营，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参加了。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很多朋友也特别热情的说了说自己的这个健康故事哈。贺主任您还亲自采访了一下。 对，您就像前面我们采访到了蓝阿姨啊，她实际是源于张主任在节目里讲了一下她的故事。她是40天发生了15次的小中风，当时她没在意，后来张主任在节目里就把她的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她才知道，哎呦，原来小中风是会这么严重的影响到我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啊。她就开始用张主任给了她一个制定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结果用了以后啊，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您说啊，一个85岁的一个老人，又有关节病，以前又反复的小中风，40天能中风15次，现在能到武陵山去旅游。哎呀，所以就改善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他前面最关键就是他反复小中风，就是发作非常频繁，然后就去医院治，后来颈动脉还放了一支架，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后来通过张正主任给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确实他逐渐就恢复了，现在状态非常非常之好。 对，我也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说哈，真的是像两个人一样啊。虽然说年龄越来越大，但是身体呢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啊。当时呢这个我刚才也说了，我原来是我们三个人的更多的说，那现在呢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亲自出声，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呢如果有听众朋友想呢来叙述一下自己的健康故事，没关系，您早晨8点半之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您的声音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张主任，关于这个蓝阿姨这个事儿呢，她这个病例您还是了解挺多的。 是，有就是她说的，有一次去那个大觉寺，当时也是人多，她简单的咨询了我一下，她就是描述她那个症状，老师说她这个眼前发黑，哎呀，要晕倒，要晕倒。这是个典型的，就是那个小中风。 小中风， 我们说这个小中风呢，是脑卒中的这个前兆。就是说下次你可能会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我说你都已经有这样的症状了，你还敢跑过来跟我们一块跑到这个门头沟那边大觉寺去？他说，哎，我已经都习惯了。当时我就听了这个很诧异。后来呢，就有一次我在讲大课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他在下面坐着，我就提到这个案例啊，最后他站起来，就是说是他。当然，后来呢，也给了他一个，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里面提取来的绿色黄金茶色素，就这么一个方案。他过去包括他那个铜性半胱氨酸那些指标都挺高，这都是缺血的这个表现嘛。 哎，后来这些指标都下来了。 嗯， 我曾经记得他也在那去银行取钱，一下都跌倒了。啊，什么儿子又要去国外啊什么的，也引发了很多这个家庭的这个牵扯到家庭嘛，一个人生病是吧？没想到他现在能一会儿从东城到西城到海淀走来走去，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来听众来使用我们的健康方案。也是应该感激他啊。 对，其实蓝阿姨呢，她的状态心理状态还是蛮好的，虽然说已经85岁了，而且呢身上呢也有很多的疾病哈，但是她这种战胜疾病的这种精神还是值得借鉴的。 而且她的精神境界也非常丰富啊，她就说，她说我呀要追求的是生命的质量，那么当我生命结束的时候，我就像一片秋天里的落叶一样啊，就是很干脆的悄无声息的，不给家人添任何麻烦的离去。你说这是多高的一种境界。 是的是的。而且呢，张总刚才您提到，就是曾经他跟咱们一起呢活动哈，小中风了，他自己觉得没事儿，但是给我们吓得够呛哈。其实这一点啊，咱们真得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小中风啊不要忽视。 其实他讲出这个他的经历以后，也不是他不重视，他也是到处寻医，用了不少药，也没有什么这个办法，就是真的有点很无奈的在那等。借着他这个话题啊，我们说，我们老说脑卒中，哎，脑卒中呢，我给大家介绍啊，六种疾病，就是说脑卒中有六兄弟，第一个是最严重的，什么？我们说的脑溢血。就是脑出血，哎，我们说出血性脑卒中，第二个呢是那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当然这个呢发病率不是很高的。那么第三个病呢就是脑梗死，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血栓形成，这个呢，尤其在我们55岁到65岁这个中老年人中，这个尤其是男性呢发病率比较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脑栓塞是从这个脑梗死啊，脑血栓形成这个衍生过来，就是流动的这个栓子，哎，堵住我们这个大脑。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房颤，就容易形成这个栓子，以后就容易形成脑栓塞。当然脑卒中第五个兄弟什么，也是大家普遍比较多的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说小动脉发生了梗塞以后，他那个坏死这个组织被吞噬细胞吞噬掉以后，那儿形成了这个小腔隙，哎，我们把这称为腔隙性脑梗死。当然这个大家不用紧张，它也不是非常严重，也比较广泛，但你太多了有可能会什么引发缺血性的老年痴呆。那么第六种就是蓝阿姨这种，哎，短暂性这个缺血性这个发作，我们把这个称为这个小中风哈。应该说小中风大家记住，就像那个踢足球一样，就是给你亮黄牌了，就是你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前兆哈。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下这个问题出现，就要怀疑自己是这个小中风啊。一个就是近期这个不明原因就感觉这个手脚麻木，哎，软弱无力，手拿东西的时候呢捏不紧，扑通，哎，容易落在地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突然出现这个两眼这个失明，就看不见了，或者两眼出现什么看东西模糊复视，哎，过了几秒钟就又没事了。但是千万别小视啊，像这种情况就应该赶快去医院。第三种情况就是突然我说话呢就哎说不出来了，失语了，或者说你那个吐字呢不清楚了，说话困难，可是这个时候其实你意识是清楚的，你这个心里是明白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十几秒钟或者半分钟，哎，过去以后又没事了，跟正常人一样，那你不能不注意啊。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突然一下感觉头痛，有时候甚至呢晕倒，但马上呢一下子从那又清醒了。就是因为我说这个它都是一过性，就是一会儿就没了，容易让大家忽略，哎，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还有呢就是平时这个记忆力挺好，可是在最近这几天呢就突然出现这个记忆障碍，尤其是这个近期

就没命了。那我们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其实我们说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率是冠心病的这个五倍，而且这个大脑呀，它没有这种氧的这个储存量，它的对氧的缺少这个耐受是非常非常差的。你看我们其他部位，我如果缺氧以后，我可以这个有这种无氧糖的无氧酵解啊，就是说在没有氧的参与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提供能量，大脑是不行的，你可能就在四五秒就会造成脑神经这个损伤，甚至脑神经这个坏死，所以大脑对氧的供给呢是非常非常这个需要的。那么对于大脑这个疾病来说，我们老说这个脑卒中，脑卒中它有四高这个特征，哪四高呢？一个是发病率高，我们说这今天其实在中老年人里边它的发病率可以说是第一，另外一个高死亡率，还有一个高后遗症，就是我们说的致残率特别强，大家经常可能北京话叫弹弦，哎，我们 弹弦子了 啊，弹弦子了，就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还有一点高复发率。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曾经你治过，你不要认为你没事了，你只是那个症状今天没有了，但是哪一天复发，专家医生谁也给不了你复发时间，这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防止要打防打预制的这个目的和意义。谈到这个防，第一去致病因，第二这个从本质上抗纤维化，第三学习相关的这个预防知识。哎，你知道什么时候是进医院？什么时候自己要在生活中提示注意控制血压了？你看，其实这个冠心病和这个脑卒中，它发病的机理是一样，都是动脉粥样硬化，这是它的根本原因。但是你往前推，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因又是什么？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运动、吸烟、紧张、吃水果少、生气等等，这是它的病因。我们说你要治疗一个疾病，你从源头上去掉这个病因，另外你在中间这个阶段控制它的发病机制。发病机制是什么？就是你血管里边一个是平滑肌这个结缔组织这个增生，再一个就是这个纤维组织这个增生。这么多年给大家讲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大家不理解，哎，我这个你给我在医院治病吃药，医生从没跟我说抗纤维化，你怎么老是给我们讲这个问题？我们说护在没有恶性疾病，就比如说你没有癌症的情况下，你护好你的血管就是你护好了你的寿命。 嗯， 再给我们老说你要有尊严的活着，你说你都弹弦了，你都这个偏瘫了，你都截肢了，你说你就得两个人活着，什么意思？你身边就得有一个伺候你的人，你的尊严来自于哪里？咱们古话久病床前无孝子，那有些就算是你老伴跟你这个恩爱一生，他嘴上不说，那我估计他背后里也会抹眼泪的。 嗯， 那没有生活质量了，那还叫生活吗？所以我记得前卫生部长应该这个是陈敏章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对自己身体不关注或者因为关心不好生病的人是一个最大的自私，因为你的疾病浪费了社会资源，浪费了家庭资源，消耗了家庭这个情感，给别人带来除了给你带来疾病的痛苦，也给别人带来严重这个负担，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是的，所以说这个长寿固然重要啊，但是呢，我觉得生命的质量啊，它的这个品质也是更重要。 对啊，你说你钱能给你带来质量，你最后钱拿着你就躺在床上，那有什么质量？ 是的， 所以我们说。哎，对于这个冠心病吧，还有这个脑卒中导致高死亡率这两个疾病呢，你就是抗血管纤维化。 嗯， 现在我们方案多啊，你抗纤维化加绿色黄金茶色素，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亚翔这个古方活血化瘀的，哎，而且改善症状很明显，或者是抗纤维化加茶色素加这个亚翔古方，但是你不要盲目的用，一定要经过风险评估。就会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嗯，确实抗纤维化呢是基础啊。 所以呢，我们如果给您方案的话呢，还是有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的啊。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呢，给您制定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这个目前呢，无论是抗纤维化也好，还是说这个三七杜仲为主的这个方案，还有茶色素等等，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呢免费体验活动。那么如果呢大家有意愿啊，想去感受一下的话呢，今天特别好啊，这是一个机会。那您赶快拨打电话，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只要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得到这个体验的机会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收听养生之道的任何一期节目的重播，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世卫联合健康头条，世界的世，卫生的卫，世卫联合健康头条，并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世卫联合健康头条上留言，来获得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对您健康问题的解答。请记住，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世卫联合健康头条。张主任，最后呢咱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方案呢，比如说有这个亚翔加上抗纤维化，这是一个方案，然后呢有茶色素和抗纤维化是一个方案，另外您有亚翔、抗纤维化和茶色素共同来起作用的哈，当然还有一些方案。那么像这些方案呢，都是以调整心脑血管为前提的，那他们之间又有一些什么区别吗？ 这是个好问题啊。就好像我们到医院里边去，你说哪一个药品是最好的？没有最好的药，就是适合你的它就是最好的。你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呢，经常呢自我主张，再加上这个虚假的广告宣传呢，总是买一些这个产品想保健，这个意识是好的，可是总是没有达到预期这个效果。你刚才提到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亚翔这个古方啊，这个适用于什么？就是由高血压引起来的心功能减退，或者说导致的这个血压不平稳、耳鸣，这个人群呢，就适合抗纤维化加这个亚翔。大家已经记住了，今天很多人这个血压控制着就起伏不定，然后这个从吃一种降压药到三种降压药，到后期呢血压越来越难控制，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抗纤维化，加上有这个豆仲、三七、葛根、丹参、地黄、昆布，组成这么一个方案，它有什么好作用呢？就是能在应该说短时间内吧，能稳定你这个血压。大家都知道血压这个起伏不定，对心脏伤害是非常大的啊。你像这里边这个我们说豆仲，大家是经常吃中药的人，你是比较了解的。你像豆仲这个提取物呢，它就有明显的这个降压作用，同时呢还能保肝、延缓衰老、抗应激、抗肿瘤、抗病毒、抗紫外线损伤等等。时间关系啊，大家想进一步了解这个抗纤维化和茶色素适用于谁，抗纤维化和这个亚翔古方适用于谁，大家可以这个索取资料进一步了解。 好， 可以咨询啊，咨询我们。 因为这个方案非常多，大家一定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哈，一定要跟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得病的状况相吻合，这样的才能有效果哈。所以大家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叙述一下自己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我们会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给您推荐的更好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另外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各种方案的一个体验活动，所以机会特别难得，大家可以在8:30之后拨打电话，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来体验的啊，所以机会难得，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